不给不急。做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的，不羁一点，更加的帅气，更加的活出自我一些。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张不得不说的专辑，就是吴建豪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当时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如今再度的跟大家分享出来，你依然会觉得这个专辑名 What's Wrong， 专辑名叫做 MWHYB 音乐不羁。这张专辑呢，对于吴建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整张专辑的音乐类型都是他从小到大喜欢的音乐总和，而每首歌曲的故事呢，也是代表着吴建豪的成长经历。录音的过程呢，更是让他重新体验到了音乐创作和制作的快乐。刚才我们听到那首《Boogie Boogie》，最大的亮点是这支 MV。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建议你回去看一下。在那支 MV 当中呢，吴建豪无论是舞蹈还是服装造型，甚至是整个画面都是非常的漂亮的。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呢，我们一起去威尔士好好的看了看。还记得威尔士的三个国家公园吗？有非常雄伟的，有非常浪漫的，同样也有非常惊险的。在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去了威尔士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在那边好好的放松走了走。今天我们继续威尔士之行，今天的行程呢依然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点，所以各位，让我们带着音乐好好的去放松，好好的去旅行。首先跟随娃娃魏如萱一起去旅行。 光好亮，我和 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每一次一到天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曲，就真的很想放松，很想真正的去旅行。一起去旅行呢，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翻唱自独立乐团托特巴士大乐团的同名作品。当然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由娃娃魏如萱自己重新填词演绎的。好的，既然唱到了一起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一个小地方看一看。什么小地方呢？这里呢是英国最小的城市，叫做圣戴维斯。这座城市呢可以说非常的安静，也非常的漂亮，几乎呢可以想象出整座城市，我们从早到大概中午的时候就可以把整个城市全部的走一遍走完了。但是很多人呢很喜欢拿到这里面去感受一下这座小城的宁静，感受一下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每天不同的状态。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很多人会来到圣戴维斯来写明信片，也许是因为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城当中，你可以写出自己大大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到这里写一张明信片，你会寄给谁？又会写什么样的内容呢？会不会跟恋情有关？会不会写上四个字，祝你幸福？ 你不再打电话，从你有了他我被丢下，还在等你说你最爱的是我，请你别再装傻，遇见我不必那么虚假，你有什么好尴尬？你又在利用我的心 Tara， 只要看你掉下眼泪，我比你还难过，你忘恩负义还用谎言报答我。打不通，你的东西已经都搬空，只剩漱口杯和一把旧牙刷，眼前你住的顶楼，陌生房客说你已搬走，柳叶对心没人收，你轻易就忘掉你的承诺，我们的爱像保鲜套，用过就被丢掉，再提起过去一切我只感到不一样。我不想一直听你说的对你有 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到祝你幸福这四个字，总是觉得会有一些隐忍，会有一些不爽。 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祝你幸福也可以是很潇洒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陶喆带来了自己的第五张创作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太美丽》。之所以叫做《太美丽》，是因为当时的陶喆想要分享的是珍惜生命当中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感觉。这张专辑如今我们回过头再去看啊，整张专辑非常的厉害，诞生出了很多的金曲，比如说《忘不了》，比如说同名歌曲《太美丽》，那一瞬间，自导自演的悲剧，今天你要嫁给我。相比较而言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祝你幸福》跟那几首相比就要冷门一些。不过这张专辑包括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在当时出来的时候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的大街小巷。好的，带上这样的祝你幸福的心情，我们继续出发。前方我们要去的是兰迪德诺。兰迪德诺呢是在威尔士的最北边这样的一个地方，交通呢可以说是非常便利的。自维多利亚时期呢就设立了这里，现在这里已经是威尔士最大的海边度假胜地之一。悠闲的海边小镇当中，当然会有着各种各样精致的长廊商店、独特的民宿，还有码头酒吧以及咖啡厅。很多人呢会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现在世上仅存的三条电缆电车之一。这里的电缆电车之一呢叫做大欧姆登山电车。为什么要坐电车？原因非常的简单，这一路上的沿海景色实在是两个字，太美。上车吧各位，沿途看风景，一起好好的旅行。 Stereo 来自于刘思涵。 There's a sound 打在我耳朵，时而去的歌，是汗水从额头滑落。 There's a sound 从四周流过，忽远忽近包围着，充满在我左右，地球在快乐行走，跟世界来 Stereo 来自于刘思涵个人第一张专辑《拥抱你》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作曲是谁呢？最近被怎样那首歌曲玩坏的 Penny 戴佩妮做的曲。伴随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在旅行当中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感受旅行带给我们别样的状态。各位走着走着已经累了，此刻欢迎来到我们漂亮的酒吧当中，音乐已经响起了，想要喝什么的各位赶紧喝上一口，哎，会舞蹈的 Come on 一起跳。 She's a girl with a bag full of hearts and a devil's eye. Crazy kids in the wild on the run to the county line. Shotgun for a tongue that says just what she like英国的创作歌手有很多，很多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才的。来到英国听英国歌手的歌曲，怎能不听到 Mika？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仿佛真的是在一个酒吧当中，有几个人喝醉了，然后再说着一些醉话哈。歌名呢叫做 Oh Girl You Are The Devil。 如果说威尔士是城堡之国，那么卡迪夫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一站呢，就是城堡之都。来到这里，各位，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骑士们在雄伟的卡迪夫城堡纵马挺矛，也可以参观童话般的科奇城堡。还想看一看更多威尔士2000多年不同时期的城堡，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嘞？卡迪夫海湾呀，可以说是见证了威尔士工业革命到现代文体圣地转变的最佳的地点了。18世纪中到上世纪中200年间呢，这里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的出口港，而今天它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和水上赛场。所以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一些城堡建筑，同样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时下年轻人喜欢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好了各位，不要废话了，喜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威尔士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最近 Tia 袁娅维的一首新歌，非常有态度非常酷的 Come on 别废话。做好准备来了，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

吹过脸庞，我仰起头看云的世界，无数的香，风自由自在，拥抱河边里都是风景，夕阳四合又慢慢流淌，春去了秋。 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叶培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流浪途中爱上你》。整张专辑呢，就像是一辆单程的列车，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下叶培这么多年自己在音乐上以及自己种种的一些思考。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呢，也非常适合旅途的时候好好的听，好好的去感受。歌名叫做《只为你聆听》。好的，只为你聆听。刚才我们看了很多漂亮的风景，也看了很多的沿海的小镇，各位是不是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旅行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少得了当地的美食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启威尔士的美食之旅。威尔士的特色美食呢，和自然淳朴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三面环海以及高山草甸兼有的自然环境，给本地人提供了不少的新鲜食材。来到威尔士，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蚌类、鲈鱼，还有其他的海产，这些都是随处可见的，而且价位也是相当的合理的。可以说各个农户呢，也都会制作烟熏的猪肉和冷盘火腿，吃着美食，听着好听的音乐，怀念着曾经的旧时光，或者是享受着当下的美好片段。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和自己和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叫做《与你和解》，歌手来自于季秋阳。 而立之年总算明白，没人 只是牵手就会跟你走。慢慢的走，静静的说，不再急着拆穿那些完美却又肤浅的谎言。 中板偏快的旋律配上这样的歌词，会让人想到很多的事情。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与你和解，这个你当然指的可能是你，也可以是泛指的任何一个人。很多人呢因为中国好歌曲这个舞台认识到了季秋阳，觉得他的演唱包括他的创作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之后呢他好像再没有什么消息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与你和解呢，就是他曾经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刚刚参加完，然后录制完之后呢导师为他转身了。他当时觉得太开心了，回去坐公交的路上呢，他把这一路的感受化成歌词写了下来。但是当时他希望告诉自己的是，即便有人为他转身，即便自己的音乐之路后来可能会走得更加顺畅一些，但是千万不能够浮躁，千万不能够飘。所以他写了这样的与你和解，也是一方面鼓励自己，一方面鼓励所有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路上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进展的人，此刻千万要记得不要去嚣张。在本月初呢，他也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时光荡》，很有意思的专辑。 如果有一个时光当铺，你愿意去当一些什么东西呢？想一想吧。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画音乐节欢迎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就是这么快，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呢，我们在旅行当中听到这样的一段音乐，我们先不说歌名，也不说歌手。 苏许正忙困拍到交代正飘向丹桂路，好像我迈向某段前程中， 说到了威尔士的美食，仿佛此刻我们来到一个餐厅当中，我们在享受美食的乐趣，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隔壁桌有一个女人在托着腮思考着什么事情，外表看起来她非常的平静，但实际上她的思绪已经经历了种种的起伏变化，就像刚才我们在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她想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及想到中间有一段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音乐的部分非常的激烈，那可能是她的一个非常碰撞的时候了。提到零二问，你会觉得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吗？但是如果提到下面这首歌曲叫做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会不会觉得好像还挺熟悉的？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北京到落雪了，是一首广东话歌曲，就是来自于零二问的演唱。好的，说到美食，我们来看一下哈，威尔士的羊肉因为羔羊放牧地草类的不同呢，肉质还有风味也都会各有特色。有吃着河口边沼泽肉质植物长大的盐泽羊肉，还有在山峰河谷间去放牧的威尔士羊肉。再度的想象一下吧，此刻呢，我们坐在一间安静温馨的威尔士家庭餐吧当中，桌上的大餐里呢是刚刚出炉的盐泽羊肉，撒上少许本地海盐的威尔士牡蛎，哇，再搭配上隔壁农场新鲜制作的腌制的猪肉火腿以及威尔士的干酪，饱餐之后呢，这个时候再上一杯餐吧老板自酿的手工啤酒，或者是用威尔士蛋糕作为餐后甜点，各位，这样的一餐怎么样？想不想吃？动不动心？开不开心？吃完了，哎，有一点撑，来把音乐放起来，邀请你的舞伴一起来到客厅当中，跳一支属于你们的秀式的舞蹈。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一回头，一转身，四目对视，还可以来一个甜蜜的 kiss， 跟你的舞伴说一些私密的话语，跳一段漂亮的舞蹈。Dream a little dream，dream 吧。 Find you, sweet dreams. 这种老式旋律真的很美，仿佛那一刻你们已经成为了英剧或者是英式老电影当中的非常幸福的一对儿。有些梦太美就不要醒来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Dream a Little Dream 呢，也是非常厉害的，来自于坏小子 Robin Williams 以及英国的坏姑娘，但这个坏加引号的啊 Lily Allen， 他们两位在音乐上其实非常大胆的音乐人进行了一次非常复古的非常正经的演唱。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11:55，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要从美梦当中清醒过来了。感谢各位今天全程的陪伴，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蓝就有蓝，想来找爱爱爱爱爱爱不好，快要淡忘我每天为谁而战，一分钟争气情绪要安慰，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突然间有一种打样的意思。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泽华，拜拜喽！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的放， 看让路看一看，有我发现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堪。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